人生该留下什么，放下什么，保持什么。啊，有这样高度的警觉性，我们相信确定是心想事成。啊，现代的量子学家告诉我们，念头的能量是无限大。啊，能改变我们自己。啊，自己的身心健康。纯净纯善。这是圣贤佛菩萨给我们的标准。啊，纯净纯善是佛的标准。是放下。执着、分别、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叫做无明烦恼。啊，什么意思？起心动念，我们对于宇宙万有的真相就不明白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不起心不动念就明白。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的，一点都不错。为什么？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那五句话很重要。第四句他说的：“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”自信就是真心，真心本来不动，本来不摇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叫大乘经里的叫做自性本定。啊，你的真心本来没有动摇过。啊，真心在哪里？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无处不在。无时不在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啊，因为真心是宇宙一切法的本体，你怎么能离开？啊，我们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，那我们天天看它，电视屏幕就比喻真心，它动了没有？没动。啊，它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但是能现万法。啊，频道按下去，色相就现前。这个时候，色相是妄想，阿赖耶所现的设法界一真庄严。啊，它跟自性是什么关系呢？完全融成一体。啊，电视屏幕是设法界一真庄严，这个电视上的这个画面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屏幕呢就是自性，能生万法，虽生万法，万法对他一丝毫的感染都没有。啊，确实是两桩事情。但是这两桩事情它融在一起的时候你分不出来。啊，明心见性见的是什么？就是从色相上见到本体。从画面上见到屏幕。这就叫明心见性。啊，这个比喻很亲切。我们每天都不离开电视，你常常想到佛经上这句话， 啊，见性很难，明白了不难，它就在眼前，从来没有离开过嘛。啊，为什么不见性？迷在相上，这就着相了。着相就是凡夫，不着相就是圣人。啊，他不着相，但是他还有分别。这是阿罗汉，不但不着相，分别也没有了。为什么不分别？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当即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这是菩萨了，比阿罗汉高了。啊，真的到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叫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佛这个意思，很多人解释错了，把他当神明看待啊，是完全错了啊！啊，佛是什么？明心见性的人叫佛啊，也就是说，在现象里头看到本性，看到本体的这个人叫佛啊，这时候叫本体现象啊，现象跟本体确实融在一起啊，但是即是体相是相啊，不能说是两桩事情，也不能说是一桩事情。这叫妙用啊！啊，把它搞清楚了，要什么？心重要，相不重要。相为什么不重要？相你掌握不住啊，你无法控制啊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。这个现象科学家把它分为三大类，物质现象、心理现象，就是起心动念啊、想象、自然现象，这三大类啊。那么佛法呢，也是把它分三大类，名词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佛法叫境界相，就是物质现象。转向，转是转变，就是心理现象。真的，一切法从念头转变出来。这就转向啊，十法界庄严怎么来的？念头，想什么就变什么啊。最后一个叫业相，业相就是今天讲的能量，分为这三大类。业相是波动现象，就是意念不觉，这个不觉是叫业相啊。注意这个业念，我们就不懂得业念是什么意思啊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这业念是说极其微细的念头，一个生命它占多长的时间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叫弹指。这一弹指，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生命？有32亿8000年。那个念经念头啊，32亿 成百千，一百个千是十万，三十二亿乘十万，三百二十兆，这一弹指，三百二十兆个念头，生命，一弹指里头有这么多，我们怎么能掌控得住？换一句话说，这个现象就在眼前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啊，我们现在计算时间单位是用秒，那一秒钟能弹多少次？啊，我可以弹五次，有人告诉我可以弹七次，我相信年轻体力好。啊，如果是七次，三百二十兆乘七，三七二十一，两千一百兆次，一秒钟啊，一秒钟两千一百兆个生命，我们要问哪个生命生活？就是现前的我们的身体啊，一秒钟有两千一百兆次的生命，所以佛法讲无我是真的啊，啊，可别认这身是我，这身根本就不存在呀、啊，它是许许多多这一些妄念纠缠在一起，让你感觉的，哎，它存在。啊，实际上我们在细心观察当中能理解，啊，老式的电影是动画组成，啊，拍下来的照片影片是正片就是幻灯片，在放映机里面放映的速度是一秒钟24兆，那就是24个生命一秒钟，我们就被他骗到了啊！一秒钟24张重叠在一起啊，单独看一张看不到，但我们做实验，把24张电影片，23张抹黑，只留一张，让他在放映机里面放映，我们在荧幕上聚精会神去看，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，看到什么？光一闪，一闪就过去了，光里头有没有东西？没有看清楚，24分之1秒。我们只能看到光一闪，光里头人物啊、树木、花草、房屋都看不到，只看到一闪啊，大概要多少张融合在一起，让我们能看到什么呢？至少要半秒钟，半秒钟我们会看到，我看到了，你是有人，有房屋，有树，啊，会看到这些。真正看概念很清楚，至少是一秒钟。那一秒钟，24张纠缠在一起，让你看到，哎，清晰的画面，确实的。啊，佛经上讲的这个，跟现在物理学家发现的完全相同。现在的仪器古人无法想象，可以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，所以对于佛经上讲的这个他们证明了，那佛经上讲没错， 我们千辛万苦啊，400多年世世代代借助研究才发现的，没有想到3000年前佛早就讲清楚了，就讲明白了。他用什么发现？他用真心，妄心被灭了，真心发现啊，真心什么？就是电。所以心越清净，越平等，越接近真心啊，就是自心本定啊。慧能大师说的本无动摇啊，那我们心中你看前面灭了，后面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啊，这个念头念念变现出来的境界相啊，就是我们现象物质现象都不一样，确定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确定没有两个我相是相同的啊，两千一的兆分之一秒现在想啊，不可能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。所以大乘经上说相是怎么回事，相似相是啊，不是真正相是，相似相是啊。大乘经是讲的无我，我们这才有一点概念，无我是从这个角度上说的，真的是无我啊。那我们把身体当作我，错了啊。身体扮演什么角色？身体是我所有的，有真我，真我是自性，真我是真性。为什么？他如如不动，他不生不灭，所有的现象都是生灭相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生灭相啊。那我们要问，诸佛的报土，诸佛的报身，是不是有现象？有现象。是不是生命相？不是生命相。那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。是报身无量寿啊。啊，真的无量寿啊。他是他不能说相续。为什么？他没有生命，不生不灭啊，他没有变化，也就是说没有生老病死的变化之物没有生住意念的变化，况无没有沉住坏空的变化，它是真的，它不变，所以我们叫真的。会变的就是假的，不变的是真的。这个东西都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身上两分，性分，上相分，相是物质现象，有生有灭。自信那一份真心不生不灭，啊，那我们要保持什么？我们要保持真心，我们要放下妄心， 啊，真心所现的相，有隐有现。啊，在某一些条件之下，它现，叫现身说法，现，现不是在，缘没有了，它不见了，不见了它是隐，它不是灭。啊，有缘它会再现，它能现十法界。那我们众生有念头求佛菩萨，佛菩萨为我们现身说法。啊，那个现身在我们这个世界叫应化身。啊，在十报庄严图里面，那是报身。啊，报身的相非常好，不是三昧法。啊，化身菩萨住哪个地方？住那里干什么？等待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干净。啊，无始无明习气要多长时间才能断干净？佛在大乘经上通常告诉我，要三个阿僧祇劫。这天文数字，所以叫无量寿啊。这个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啊，不是真正的无量。真正无量是化身，化身没有形象，化身是整个宇宙啊，宇宙的全体是我们自己的化身，所以化身是共同一个。那华严上师十方三世佛，十方是讲空间，三世是讲时间，过去现在未来，所有一切佛共同一化身。这个化身是什么呢？化身没有相，化身也没有念头，三种现象都没有啊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这个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啊，三种现象都没有，它能现三种现象啊，它真的是不生。起心动念习气都断干净，道生佛了，就融入化身，化身是一片光明，叫常寂光。常是不生不灭，寂是清净，清净到极处，没有染污，没有动摇。啊，他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他无知，无所不知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全都生活在诸佛如来化身之中，我们自己不知道。有三种现象都没有，你不能觉察啊，真的是在如来的化身当中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的才知道是真的不是假的。那全知道，它就像是我们的空间虚空一样，我们实证虚空很灵光，什么都知道。那我们自己以为不知道，其实全知道。啊，念力。是三细相的就是精神这一部分。啊，物质从哪里？念头产生的。先由 念头，后有物质。啊，这个奥秘被现在科学家发现了，科学家提出报告，这个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全是假的。啊，那么第二个奥秘呢，就是念头，念头从哪来的？现在是发现，念头生的速度很快。啊，怎么来的还不知道。啊，但是佛经上讲清楚了，念头是从业力来的。啊，业是怎么产生的？业没有原因。佛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念不绝产生的。啊，为什么会有一念不绝？没有理由。啊，佛取这个比喻，叫灵验会说。啊，说明没有理由。啊，用眼若大珠，泥土任盈这个故事来说明。啊，这是印度古老的一个故事。啊，那我们用这个跟这个故事非常贴近的，我们很容易理解的。军队里头紧急集合，啊，我们在学校读书，抗战期间，中小学、小学五六年级就有军训，啊，由教官来教军训，啊，为什么？怕战争当中啊，打散之后啊，你能够生存，啊，教官一吹哨子，三分钟，服装整齐。就把队伍在操场排上了，啊，就有人，甚至自己有过这个经验，服装整齐，帽子戴在头上了，急得一身冒汗，帽子在哪里？到处问人的帽子在哪？也就是帽子在头上，一摸真在头上。那这种紧张什么原因？没有原因。啊，佛取是这种意思。啊，一念不绝是没有这个理由的，没有原因的。啊，没有原因还有意思，没有原因是假的，要真有原因它是真的，有因果是真的，没有原因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无明上面加个无识。无时不是说，大概很久远了，找不到源头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。那什么时候迷呢？就在当下。啊，不是过去很久很久，不是的，就是现在这一年，迷悟都在这一年，这一年去了就成佛了，这一年迷了就完佛了。这个意思好啊。啊，所以佛经的术语啊，含的意思很深的。啊，真正懂得术语的，既然是假的，别管它。啊，不追问不就没事吗？越问问题不越多吗？那全是妄念，妄念当中再生妄念，生无穷无尽的妄念。啊，这叫迷，迷得太深了。真正觉悟的，既然晓得妄念了，马上放下。念头就没有了，念头真没有了就求佛啊，所以这个念头很微细啊，这我们有个概念，用秒做单位，它是2100兆分这一秒，那么短的时间啊，我们简直无法想象。啊，佛法里头有科学啊， 我们有理由肯定，二三十年之后，佛教决定不是宗教。科学家承认它是高等科学，我们所研究出来的东西确有，还有很多他说的我们还没发现。那么科学家永远不能成佛，那什么原因？他用想象，他用心意识，他要不用心意识，用禅定就成佛。佛完全从禅定当中看到的，见到的。科学是用精密的仪器来观察的，用高深的数学，在理论上知道有这个现象，然后再用仪器观察来证实，科学这么发现。不像佛法，佛法用禅定。这三个阶段，这是大分，细分《华严经》上分成52个等级，就是禅定功夫52个等级。那么见到宇宙这些真相，这些奥秘，大乘经里常讲八地以上，那是很高等的层次，52个阶级，最高的五个阶级，从顶端上五个阶级，他们把宇宙看得清清楚楚。明心见性的菩萨也知道模糊不清楚。经上比喻说，各罗望月，罗是罗刹，丝织品，透明的，各种罗也能看到月亮，但是有个障碍。那个八地菩萨呢，这个障碍没有了。完全见到所以留下放下保持，这个意思说得好有以上讲，有思想讲在思想讲，我们今天学净土，无论从事从理，我们要想证得明心见性，不可能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三个老师都告诉我，方东美先生、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居士都告诉我不可能，你不可能，我也不可能，老师说他自己也做不到，方老师教我从法相入手，法相为识，从这入手。李老告诉我从念佛比法相还容易，法相用现在的话说是心理学，佛教大乘心理学，弥勒菩萨是心理学专家在中国玄奘大师传过来的，窥其集成这一个学派 啊，确实能把十法界一真庄严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在这些现象里就不会起心动念。啊，起心动念是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把它当作真的。啊，净宗也要了解事实真相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放不下，放不下对往生就产生障碍。啊，净宗这个法门最重要的就是学老实，老实就是要听话，就要真干。啊，我们看到海鲜老和尚，这是一个典型模范。啊，这个人就是老实。他20岁出家，师父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他听话，他真干。112岁往生，去年往生，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没有中断。啊，真的有大成就。啊，你要问我，他修行成就的等级啊，这是我们一般凡夫无法知道的。我们从这60多年的学习，从经教，从经验上来观察，这个人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那为什么？有他老师听话正干，只要做到这三个字。啊，3年心清净，妄念少了，杂念少了，清净心清净。啊，不是纯的清净，比我们一般人清净多了。清净心生智慧。啊，染无分别心生烦恼。啊，所以一般这3年功夫成片，肯定会得到。啊，得到功夫成片，就有资格往生。啊，还有寿命，他如果不要了，他马上就走得了。啊，有寿命，阿弥陀佛会告诉他，你寿命还有多长？到你寿命到的时候，我来接引你。啊，所以一般往生的人跟阿弥陀佛见面，一般讲呢，大概至少3次。第一次见面，佛把情形告诉你。啊，第二次见面，通知戒引你的时间，还有几天我来戒引你。第三次见面，他来戒引。这一般呢，至少这3次。那海鲜老和尚念佛92年，我的看法估计 跟阿弥陀佛见面至少有十次，他这么长的时间呢，啊，至少有十次，啊，怎么知道他大彻大悟解见了？他曾经跟人家讲过，我什么都知道。这句话不简单了，什么都知道，那是明心见性才能说，不见性的不可以说什么都知道啊。啊，乡下老实人没念过书不认识字，说出这句话来不容易啊。那他什么都知道在什么时候呢？我估计应该在30到40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他的寿命肯定是阿弥陀佛把他延长，给他任务，叫他表法啊，表法就是做念佛人的最好榜样啊。那我们在海贤法师的身上留下什么？一句阿弥陀佛，就留下这个。放下什么？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全放下了。那保持什么？保持正法的命门。开化开始开示，化是教化，立根的人听到佛菩萨的开示，他就明白了，就起了作用。起了什么作用？变化即止啊，这个变化不是普通的变化，是形式啊，真实之际啊，真实之际是什么？就是真如实相啊，他就了解一切法的真相啊，这实实在在不是普通人。啊，一般人理解没有这样的深度。这一句跟《金刚经》上所说“应如所住，而生其心”是同一个境界。啊，真实之际就是真如本性，在哪里？在一切现象当中，能性是自性，自性也是真性，能性所性是万物啊。大经里面常说相由心生，相是现象啊，今天科学把宇宙是现象分为三大类：物质现象、信息现象，信息是精神习心动念；第三种自然现象啊，整个宇宙啊，不外乎这个三大类的现象。佛经也是这样说法，名词不一样。佛经讲的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就是科学所说的这三种现象。第一种业相，业相就是自然现象；第二种转相，转相就是信息的现象；第三类叫境界相，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。 这三种现象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，这三种现象全是虚妄的。啊，今天正好有同学给我一份资料，为什么说它是虚妄的？啊，我们从老式的电影。现在可能很少有了，现在都是数码的电影啊，进步在这个了。老式的电影是动画片啊，我这个地方有老式电影的底片啊，每一张是一个独立的现象，没有两张是重复的啊，张张不同，独立的画面。在放映机里面播放的速度是一秒钟24张。你看我们看这个在荧幕上看电影就被他欺骗了，我又以为他是真的了。啊，哪里知道他是一张放映机打开这一张打到荧幕上，马上关起来再打开啊，第二张放进去啊，它就速度快啊，一秒钟啊24张就把我们欺骗啊，我们就以为那是很真实的啊，他哭就跟着哭，他笑就跟着笑啊，完全不知道事实真相啊。那么我们如果做个实验，一秒钟24张，我们将24张把它抹黑，只有一张啊，只有一张，一张啊在这个放映机里面播放是24分之一秒啊。那我们看到什么现象啊？看到了光，一道光闪了一下，这光里头有什么没看清楚，24分之一秒看不清楚，只看到光里闪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啊，电视比电影更逼真。为什么？电视一秒钟50张，数码的电视每一秒钟100张啊，百分之一秒，50分之一秒，24分之一秒，我们已经就看不见了，只看光一闪。大概到100分之一秒啊，连那个闪光都没看到。那现在啊，这个数字你们把它搞清楚。弥勒菩萨讲一弹指32亿百千年啊，百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啊，得出的数字是320兆啊，这一兆是1万亿还是100万？应该是一万亿啊，一兆是一万亿，320兆一弹指，这个频率多高啊！就在我们眼前啊，什么东西？所有一切物质，我们眼睛能看的，耳朵能听的，鼻能闻的，舌能尝的，身体所接触的所有一些现象都是在这种频道里头产生的啊。一秒钟生灭多少次，像画面前面一张灭了，后头一张就生了，它不是相续相，相续相张张是一样叫相续相 啊，是叫大同小异。我们局限在眼前这个范围之内，这范围太小了，所以好像是大同小异，实际上不然，是小同大异。为什么？整个宇宙变化就大了啊！我们看到香港这一局没看到，你看到整个大陆就不一样了啊，香港没有这个变化，大陆有啊，啊，何况发展到变法界虚空界，今天讲全宇宙，整个宇宙怎么来的？就是这个波动现象产生的。啊，这段事情逐渐会被科学家证明，这佛法上讲的宇宙。啊，今天物质现象这个秘密被科学家揭穿了，跟佛经讲的完全相同，物质是假的，不是的。啊，所以佛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统统是虚妄的。啊，从哪里来的？心现的。啊，识变的。啊，经上讲的一真法界，讲的极乐世界，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。我们这个世界心现识变，有识变。那个世界没有变化。换一句话说，它不是像我们电影方式电影，因为它没有这个频率啊。十法界有频率，六道有频率啊，一真法界没有频率。为什么？它是清净啊，它有现象有不现象，只有现跟不现，没有当中的生灭相啊。这个一弹指三十二亿个心念它没有，所以那个地方的现象啊是永恒不变的啊，不能说相续，相续的时候是动的，它不动，所以那个相就真的啊，不生不灭了。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性是什么样？他说了五句话啊，性就真性本性啊。第一句话说本自清净啊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何其是没想到，没想到我们的自性就是我们的真性，永远是清净，从来没有染污过啊。今天地球上染污多啊，你看物质的染污、精神的染污啊、大自然的染污，全染污啊。极乐世界没有这种现象，永远清净啊。第二个呢，不生不灭，我们这个世界你所看到的全是生灭法，人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矿物山河大地有沉住坏空，没有一样不是生命的啊。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身体什么组成的？细胞，有多少个细胞？大概有60兆。啊，有60兆个细胞，这60兆个细胞寿命不一样，有的寿命长，有的寿命短，它在新陈代谢。换一句话说，每一天有很多细胞死了啊，随着我们身体排泄了，毛细孔排泄的，大小便利排泄的，那是死的细胞 那我们吃下去东西，这营养又生了新的细胞，新的细胞代替了死亡的死的细胞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昨天的身体跟今天不是一个身体。那每24小时就一昼夜，新陈代谢多少多少个细胞，七千亿，每一天有七千亿的细胞换了，啊，就得换成新的了。每一天的身体都不一样啊，不能算是同一个身体啊。啊，如果你通通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的观念呢是这个种看法。你就晓得身体是假的，身体不是我啊。什么是我呢？我佛说的不生不灭的啊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把我找到了，我原来是不生不灭的。不但不生不灭了，而且很了不起，本自具足啊，自己本来居住，不是居住什么？居住智慧，无量智慧，无量断能，无量才艺，无量相好。那佛经上讲，阿弥陀佛那个正报的庄严，那是我们本来有的，个个人都有，跟佛没有两样啊。你看佛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的报身，身有84000相，我们这个世间上贵人相最好的这32种啊，32相啊。啊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84000相，每一个相有84000随行好，每一个随行好放84000光明，每一个光明里面都有诸佛如来菩萨在办办教室，挺热闹的。啊，没有生命性，寿命是无量寿啊！没有生命现象，无量寿就永远年轻了，不老啊！啊，没有生老病死，所以它有现有隐啊，隐现的道理，我们在这个经里面都学过。啊，为什么现呢？无时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有断尽，他就现。那菩萨有现，佛也有现。菩萨现是在这个里面断习气，佛的现是帮助法身菩萨照顾。发生菩萨帮他们提升境界啊，这个里头不生不灭，无时无明烦恼习气断尽，这相是不现，是叫隐。那隐就是能大师所说的本自具足啊，但是他没有现象啊，也就是他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了不可得啊，对他不能有得失心，有得失心就错了啊，不可以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错了，就迷了，不起心不动念 这个境界现前。啊，起心动念就不会现前。啊，起心动念现什么呢？现十法界，现六道轮回。啊，我们今天所处的境界是起心动念。啊，什么人能够明心见性？不起心不动念的人就见性。啊，于是乎我们就知道，慧能大师到黄梅八个月，啊，他修什么？一堂经没听过，禅堂一支香没走过，他只是在对方的冲击破柴，干了八个月，啊，八个月。老和尚无祖心里很清楚，大概成熟了，也就是说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，通理不起心不动念，破柴不起心不动念难呀。来佛寺，海贤老和尚，农耕不起心不动念，无论干什么，只要能不起心不动念，就行行。这个要知道啊，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个人是菩萨。啊，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。没有执着，这个人是阿罗汉。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通通都有，这个人是六道凡夫。这是修行的总纲领啊，总原则。啊，想成佛，那就在所有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。我们看到慧能的例子，我们看到海贤的例子。海贤就在我们眼前做的啊，去年才过世的，才一年啊。那为什么我们见色起心动念，闻声起心动念，还有分别执着啊？只要有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就叫造业。造什么业？轮回业，六道轮回是这么来的。自作自受啊！刚才我说了，如果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执着就不造轮回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到哪里去了？到四圣法界。为什么？四圣法界有分别，那是起心动念分别造成。那没有分别，没有起心动念，他就超越了，超越十法界。十法界是假的，他到哪里？他到一真法界里去。一真就是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学佛不能不把这个搞清楚、搞明白啊！啊，然后你就晓得什么法门都能成无上道啊！海贤没有参过禅，也没有学过教，啊，不认识字，没有听过经，啊，这个是佛门里面真正讲的上上根源，跟慧能大师一样，不认识字，啊，他为什么上上根？就是说，他出世在人间。见色闻声都不起心动念，这个人叫上上根啊，起心动念就不行，就变成凡夫啊。所以我劝大家 把来佛四句篇光碟看一千遍，一天看三遍，一年。一年之后，你的境界跟普通人绝对不一样。虽然你不能开悟，啊，如果能开悟就好了，你成佛了。啊，不能开悟的时候，这个智慧、德能大幅度的提升，啊，绝对跟一般人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你的心呢，妄想少了，杂念少了。智慧增长了啊！你没有学过东西，有人问你，你能答得出来啊？你没有说错啊？人问你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你自己也莫名其妙啊！那是什么？信得透了几分呢？不多啊，就跟凡人不一样。啊，如果真正用功，真的从看破放下上去做，会有很大的成就。啊，为什么？佛经上所讲的真实之己，它不是假的，字字句句无量意义讲不完呐。啊，我们这一部经讲一千多个小时，跟学校课文不一样啊。大学里头没有一门功课要学一千多个小时的。啊，两个小时是一个学分的。啊，六七百个学分的，这大学是没有的。啊，所以佛法一定要懂得一门深入，千万不能搞多了，搞多了就杂了，杂了心就乱了，精神不能集中。啊，那你学的什么？学的世间法，佛法里面的皮毛常识，你学这个东西。啊，它的真正东西意在言外。啊，所以必须用心去体会。啊，用什么？用真心。什么叫真心？不起心不动念，真心。起心动念用的是妄心，妄心决定得不到。啊，这个是佛法难的地方，跟世间完全不一样。世间可以用分别执着去学，佛法决定不可以。那用分别执着去学，佛法就变成世间法。佛法就失掉了。啊，法没有失掉啊，我们学习失掉了。我们学不到真东西。那学到真东西，一定要知道放下。那所居的法界，佛刹的广播眼睛，眼是庄严，心是清净，啊，美好到极处叫庄严。啊，广大没有边际，法身土不是法相，在哪里？跟自性一样大，自性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极乐世界凡圣同学土既然是 法性土，那也就是他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所以我们往生很容易。啊，极乐世界上面没离开我们，当下就是。啊，阿弥陀佛一现身，你就见到了。啊，一步没有动，就在极乐世界，就是啊。这个境界，《往生传》里头有记载。啊，往生的人，家人问他见到佛没有？见到了。极乐世界上就在我家里啊。那是个堂屋啊，在我的房子隔壁啊，就见到了。啊，这个话是真的。啊，那么让我们想起来，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什么叫有为？凡是识变的，就叫有为；心现的是无为，识变的是有为。有为就是有生有灭，有生有灭像梦一样。梦醒了，痕迹都找不到；梦未醒，在梦中还是找不到，自以为找到了，那其实全是假的。啊，这个比喻的太好了，太妙了。啊，所以我们遇到一切困境，怎么想法呢？梦幻泡影。啊，你妄想分别一切通放下，智慧就现身，就处理得很好。啊，这是我们佛门当中是佛菩萨冥冥当中加持的，你自己还没觉得，但是事情已经办好了。啊，最重要的知道假的不是真的。不能把心放在这上，放在这上面错了。啊，好事美梦一场，啊，坏事噩梦一场。无论行没有行，痕迹都找不到。佛就告诉我们，应作如是观。啊，对整个宇宙人生的看法，这样看法就对了，与实相相应。啊，想到实则，叫我们忍让，那个时候都需要忍让。何况现在这个时代，这现在不忍让行吗？不忍让就不能存在啊。啊，要想留在这个世间的，一定要忍，一定要让。啊，对于世人所作所为，真的要有他，要避他，要耐他，还要见他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两个时代比较，哪个时代好？世界 没有绝对的是非，没有一定的好坏，是非善恶在人心。如果你心地清净平等觉，我们这个时代修行比寒山时代那个时候好啊？为什么呢？这个环境不能忍难忍，不能让难让，忍让的功夫超过他们百倍的。那换句话说，大幅度的提升了啊！他们的是没这个机会啊，这是啊，跟他们相比百倍的提升。可是问题呢，要是提升不起来，就是堕落，堕落也是比他们一百分的堕落啊！金钱堕落决定是无间地狱啊！无间地狱里面受的苦难也不是定法啊，受苦的状况与起心动念有关系啊，这就是现在人所谓作用与反作用啊。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，生活在先前时代，这个古时候羡不羡慕？不羡慕。对于现在有没有感到遗憾？没有遗憾。现在这个环境修行比古时候好，为什么？提升快啊！一定要想到堕落也快啊！大升大降就是大起大落，我们是要大起还是要大落？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明白道理，明白事实真相，那就知道我们的际遇也是无量劫来稀有因缘啊，成功失败完全是不是正感啊？决定要放下。放下什么？从根本上放下，那就是放下起心动念，这是一切法的大根大本。起心动念没有了，就回归常寂光。那就能大彻大悟。那现在人为什么不能够大彻大悟？不要说大彻大悟，大悟乃至于小悟都没有了。什么原因？就是在不肯放下。啊，起心动念，说实在话，我们想放下也做不到，境界太危险了，我们的心太粗了，叫粗心大意。那起心动念就在眼前，我们就没有感受，没有感受怎么放？那不得已要求其次，次是分别， 我们有感受，起心动念没感受，分别有感受，而感受最明显最严重的无过于执着。那执着是最明显的最粗的烦恼啊，粗细的粗，起心动念是最微细的，那分别是最普遍的，执着是最粗最重。那从哪里下手？要从这下手，功夫在真的里。啊，那能不能放下？关键在看破，就是看破的意思，对于事实真相真正有认知，有了解。啊，真相是什么？大乘教里面常说，《金刚经》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那闲公老和尚告诉我，什么都是假的，意思就是他什么都放下了。那他知道文学经上有两句话更有味道，那佛说整个宇宙的真相是什么？叫自心限量，不断之无，很有味道啊！那无不断之无啊，我们讲那个无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，八个字变成一个字。无怎么它不断呢？那就是这个妄念的幻象啊，啊假象，前面灭了，后头接触，它不断，一个一个接触的。啊，这种现象，大乘经上佛说的好，叫相似相识。你在这是假的，啊，不是真的相识，真的相识。前面一个像跟后面像相同的，那真的叫相识。前面跟后面不一样啊！啊，什么个现象？我们讲大同小异，错了。实际上是。不是大同小异，是大异小同。我们看到一个身体，哎，大同小异，前面有人后面超了，一看整个宇宙就不一样了。啊，每一念出现的这个画面，境界讲是全宇宙。全宇宙里头差别就太大了。我们感受到同的身体，从这个小最小最小的这个小西方人看好像是同啊，你看全面不同啊，所以不断之无啊，这一句话讲的有味道啊，从哪里来的？自心限量，那个自心是真如，是自心，是从自心里头变现出来的。 没有例外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佛没有说，十八图除外，没讲这个话。啊，没讲这个话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道庄严图也包括在其中。所以是报土，报身报土。我们叫一真法界。为什么呢？报身报土是唯心所现，没有识别。啊，识别就是生灭法。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能变的阿赖耶是三昧法？阿赖耶所变一切境界，统统是三昧法。啊，即用是一，不是二。阿赖耶是妄想，就是本性迷失之后产生的一种作用。啊，阿赖耶的本体是真如自性，在觉就称自性，在迷就叫阿赖耶。阿赖耶是梵语，翻成中文意思藏识，藏就是收藏，啊，就好像是仓库里。无始劫以来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所有的这些档案，全在这里头。一样都不少，假的不是真的。如果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尽智了，藏识里的所有恶习的影响全没有了。啊，如果没能转识全知，这些资料无量劫都不会消失，就是一念大觉之后全没有了，连阿赖耶体都没有了，阿赖耶的作用怎么会存在？于是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了，佛教我们叫什么？无非是转识成智而已啊，没有别的。怎么转识成智？放下就是。啊，全在放下这两个字。大乘里的叫止观，放就是止。儒家也讲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是三昧。啊，定而后能静。啊，静而后才能得。啊，得什么？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最后达到这个境界。啊，所以中国圣人我年轻时候初学佛，感觉到他们是佛菩萨化身来的，确定不是凡夫。那么今天整个世界动乱，根本原因在哪里？被外物 或者是万物所迷了。严重迷失在财色名利之中，迷在七情五欲之中，不知道这些缺啥的。啊，所以中国老祖宗教我从哪里下手？格物。啊，今天所有一切灾难的根源，不知道格物，被污迷了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。啊，在自己身感得一身的病痛，环境带来无穷的灾难，不知道格物啊。那么我们要解决问题。从哪里下手？从格物。啊，这个格是格斗啊，像打仗一样啊。跟谁打？跟物欲打，就是跟那个贪心打。啊，贪是烦恼的根，贪不到才成恨。啊，如果一切都满意，他就不成恨了。那、啊、为什么有贪有怨恨？那就是迷呀、啊，迷就是痴迷呀、啊，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。佛菩萨圣贤来教他，他没听懂。啊，为什么听不懂？贪嗔痴是障碍。贪嗔痴轻一分，你懂得一分；贪嗔痴轻个十分，你懂得十分。于是，东方甚至教学的理念呢，就明显了，我们就能理解了。那、啊、他不是叫你堕落，不是叫你广学多闻，他是叫你把贪嗔痴放下来。那、啊、他从定下手，全部的功力都是用在定。为什么？定是枢纽。啊，得不到定的人，他有戒。戒就能规范我们的思想行为，就能叫社会安定，叫世界和平。啊，那么定想求的就是求清净心、平等心。清净心是阿罗汉之之福，全教三乘。那天台别教里头是主事心、社会心、清净心啊，提升到平等心，那是大乘。别教十地菩萨。啊，原教四十一位法身大师，他们的心是平等，平等的没有动摇。从戒心、自性本定，到圆满自性本定，是这么回事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门径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 所以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哪个法门最好呢？每个人口味不一样，有人吃甜的好，有人吃辣的好，各个人口味不同啊，都满足你的欲望啊，这是相同的啊，满足你的欲望，满足你的养分啊，所以它的方向是一个，它的目标是一个啊。那么这个法门是不是只限于佛教的？不是，即使讲八万事情也不是限于佛教，何况说无量法门。无量法门就包括啊，这个世界所有族群的古圣先贤，所有宗教全包括在其中，平等的啊。佛法真的是讲得圆满了，讲得究竟了啊。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他没有起心动念啊，有分别有执着就局限了，他不能圆满啊。为什么？他有同，他有意义。佛教里的有同没有意义啊，这个东西越学越有味。怎么学？放下，越放下越有味，天天要放下，越越要放下，放下就有进步啊！好比我们上楼，放下下面的台阶，我们就升一个台阶。你要不肯放下，原地踏步啊，学的再多升不上去啊。现在大家喜欢赚钱，喜欢要钱，同样的道理，你要不放下你就不会增长。你今天把你财富统统放下，嘿，明天涨了高了啊，步步高升。这是正当获得的，不是非法获得。非法获得的是他往下坠啊，正常获得的往下提升。这举六个例子不要，不是没有啊，它越来越多啊，多到怎么样？多到摆在面前不起心不动。啊，自己生活受用一定非常简单，日食三餐，夜眠六尺，啊，饮食起居都能够适度，不越分，身心健康。健康长寿啊，啊，只要是过分对健康都有损害。对万物都有过失，对万物过失就招惹天灾人祸，对自己过分带来的是疾病、烦恼、痛苦， 人活在这一生当中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痛苦，你说你多自在，这就是真正的幸福。那开智慧不生烦恼，那么师德所说的这些话，是个修行人非常正常的身心状态，放不放在心上呢？不放在心上，心上还有我能忍啊，我能让啊，那怎么样？转向了，是忍了，是让了，着相反复，六道反复的这些。如果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，通通不着相，这是信的，自心本有，啊，自然显现。没起心动念呢，这才得大自在啊，这才生大智慧呀、啊。现大神通，第一，同时具足相应门，全是现的，连足的。显现啊，说华严教理以缘起为主，化解一切尽成业大缘起，这是贤首过世修华严奥旨。还原观上的话，妄心还原观啊，变法界虚空界的宇宙从哪来的？啊，整个宇宙的本体是自心清净圆满的圆明的，叫圆明体啊，从一体，自心清净圆明体就是我们本人，就是我们的自心，自心圆满，自心光明，圆满是万德圆融，明是智慧啊，体是本体，慧能大师开悟所证得的就是证得自心清净圆明体啊，这个体不生不灭，这个体本自具足，这个体如如不动，能生万法。啊，这个体是变法界虚空界的本体，一切众生共同这一个体。所以大乘经上常常把它比喻大海，叫性海啊，本性像海一样大。那每个人呢，在海里头有个小水泡啊，离不开大海啊，所以说 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法跟自己同体。啊，道家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啊，那个根就是体，体就是根。宇宙从哪里来？佛说得好，从心想生。一切法都是从心想生。凡是从心想生，记住，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什么是真的？什么想都没有了，通通都放下了，真的就现前。啊，真的，真的是体，就是自心清净圆明体出现了，这叫明心见性。所以欧维是欧阳靖武，民国初年我佛门的大德，佛教不是宗教，宗教说这个宇宙是神造的，啊，有个真神，神造的宇宙，那神是谁造的？没人知道了，没有说。那佛法里头，宇宙不是神造的，是我们的自信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？那个万法就是宇宙。啊，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华严经上说的心心是变，啊，就是自心清净圆明体现的，啊，里面的变化界变成设法界一真庄严，那是阿赖耶。转八十乘四指，设法界没有了，设法界里的包括六道全没有了，你痕迹都找不到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，说得好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啊，有为就是有生有灭，凡是有生有灭全是阿赖耶变现。那生灭当中产生，这就是法界一切尽成一法缘起。啊，缘起就是还原观上起而有。啊，佛给我们讲宇宙的来源。万法的来源，啊，这个缘起非常快速，一念起，一念，我们对这个一念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，啊，都认为我们起个念头。打个妄想，不是的。我们起个念头，打个妄想，是许许多多的念头纠缠在一起，产生的幻想。啊，一念，弥勒菩萨告诉我，这一弹指，时间很短。一禅指里有多少个一念呢？ 有32亿8000年。啊，100个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。320兆个一念纠缠在一起是一弹指。啊，那一秒钟能弹几次？有人告诉弹7次。我相信。啊，如果说一秒钟7次弹指的计算乘起，2100兆一秒钟，一秒钟有2100兆个念头，生灭，前念灭，后念生。啊，这个念头是虚妄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大乘教就告诉我们，没有先后，没有先后，没有时间，时间是假的。佛又告诉我们，没有缘尽，没有缘尽就是没有空间。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就在当下。我说没有缘尽吗？没有距离呀。极乐世界什么时候在？就在当下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。啊，前面过去了，像做梦一样，痕迹都找不到。啊，大乘经上常说，就在当下，这一句是真的。跟你说过去，跟你说未来，方便说。啊，一俗谛而说，佛是一二谛说法，二谛是真谛、俗谛，真谛是他清净的境界，告诉你。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，这真的。啊，告诉你有过去，有未来。啊，娑婆世界西方过10万亿佛国都，有极乐世界，随俗地说的。当然，你容易接受。你容易相信，用这个方法引导你，从俗谛引入到真谛，然后真俗二谛都不离，啊，都不能放在心上，你的清净平等觉就现前了，清净平等觉就对于。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，你就亲眼看见。啊，然后再回头一看佛所说的一切经，你会赞叹。啊，释迦的善巧方便，能把不可说不可说都说出来了，引导一切众生觉悟啊，回头啊，成一大缘起，这是其二用。啊，一法成一切法， 设法界呈现出来，就是一念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屏幕，用电视，啊，真正把这个看透了，就懂了啊。屏幕不生不灭，屏幕什么也没有，就好比是自性啊。说他什么都没有是真话，说他什么都有也是真话。为什么才能现？电视才播放的，这些节目只要我们有按钮它就出现了。这个出现同时出现，没有偏好啊。出现在哪里？出现在屏幕，没有屏幕它不能出现，一定要依靠屏幕。一切法要依靠自性，没有自性一切法不能现前。换句话说，自性里头有一切法，但是一切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自性是真的，真假怎么说？凡是有生有灭就是假的，不生不灭是真的。啊，自性的体不生不灭。啊，体是什么样子？没有样子。啊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没有念头，没有念头你想象不到，没有现象你看不到，你听不到，你摸不到，我们六根的能力都达不到，但是它没有离开我们啊。它在哪里？在一切处，在一切时，无时无处不在。如果他不在，现象就没有了。啊，所有一切现象要依靠他才能现前。啊，现象刹那生灭，刚才讲的，一秒钟，2100兆次的生命。啊，这么高的频率，他呢？他没有，他没有频率。啊，在净土叫他做常寂光，常就是不生不灭，寂什么都没有，清净无为。光是说的作用，无处不在，光遍照，无处不在，叫他做常寂光。常寂光就是自性，常寂光就是真正的自性啊。等觉菩萨还有一品，无明脾气，经上叫身相无明，有这一分东西在，他住在十八土，他回不了常寂光，必须把这一点点无明习气断干净，这个时候十八土不见了，所以十八土也不是啊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就算是一真法界？因为他们有生命，十法界有生命，他们有生命啊，它只有隐现。你看，有那一瓶身相无明习气在，它就现。那个东西断掉了，它就不现了，它没有了。 啊，那我们去的这个世界就是十八图，但是十八图里头有阿赖耶，阿赖耶进来了，阿赖耶会变，把十八庄严图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，变成三途。啊，自性只现不变。啊，所以在十八图里头的人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十八图。所以到那个地方人无量寿，没有生老病死。啊，极乐世界看不到变化。大概唯一能看到变化，是保持的是莲花。那是说，那是众生的念头。众生念的极乐世界，花很好。我不念了，不念花就枯掉了，就没有了。在极乐世界，只看到这几个东西有生命，其他的没生命。啊，树木花草。四季长春啊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，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有四季的变化，极乐世界没有变化，人永远年轻，寿命无量，他不衰老。啊，我们都一定搞清楚啊。一法成一切法，一切法起一法，这都是讲缘起里面起的作用。一法是讲自性，一切法是讲宇宙。佛经上讲法界，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这一切法，啊，自性。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一法就是自性，一切法就是万法。万法从自性生的。啊，那么一切法起一法呢？这个一法是我们的业报身。啊，我们这个身是从一切法里头起一法，要知道一时具足啊，圆满显现啊，故曰具足相应。三种周边，华严观上三种周边。具足相应，妙不可言呐！啊，一定要了解它的真相，体相作用。啊，明了之后，你得到自在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心。不会被他染污，不会受他影响，知道他是假，不是真，像梦一样，痕迹都找不到。不但醒的时候痕迹找不到， 做梦的时候，在梦中痕迹也找不到，找不到偏偏要找，这叫迷眼，这叫烦恼啊，这叫造业。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他心地清净，他不受干扰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他得大自在，实现大神通，帮助众生救苦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这里。